杀普通玩家杀到没法力，二七级的小号真是太垃圾了。哎，老爷那家伙跑哪儿去了？我靠，什么人啊？ 看来我们应该组一下队。 靠，老爷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把那些人都甩掉了？ 没有，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。 我没有法力了。 啊，补给一下。 鄙视你啊，这么多东西。 老兄，我们这是在打网游。哟，他们来了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等等，老爷，你掩护我一下。 掩护你干嘛呀？有人搭理你吗？ 哎，你帮我杀个人报把剑呗，这蓝色光剑恶心死了。 有没有常识啊？这些人都是三十多级的，爆出来的装备你能用吗？ 啊，去，网游真是麻烦。 我看到了，巨爆箱在那边，快追！ 哎，那剑客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叫你等会儿，你听不到啊？有没有礼貌啊你？你就是没开语音，我也不能原谅你。玩荣耀能不开语音吗？能吗？能吗？能吗？哎，你手里的大剑是强袭之剑吗？25级乘5，不错哎。不过你这样的负重可就比我高了啊！而且我告诉你，我身上除了一点点药剂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听好，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什么概念，知道吗？这意味着就是你扒光了装备，裸奔也会被我追上的。你跑的根本就没有意义。你看，才这么几句话的功夫，距离已经拉近了不少了。你说你还跑什么呀？那站住聊聊呗，兄弟，想不想换换武器用用啊？30级光剑，蓝色品质，攻速10，用过你就会爱上它，保证比你的大剑更加顺手有爱。 我靠，你一个27级的哪来的30级光剑啊？ 很好，你的观察力让我感动的都要哭了。你还知道我是27级呀？那你跑什么？过来和我一决胜负呗。 哥没时间， 由不得你了。站在前，要追上喽。 我也，嘿， 哈哈哈！太不注重细节了，兄弟。你这种负重，这种攻速，你以为同样用个三段斩就能闪开了吗？没有用的。蓝色光剑，10攻速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 嘿，靠靠靠靠靠！啊！我靠！赶紧把我杀了吧，真是太吵了。 搞定， 总算是解脱了。 哎呀，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，随便杀个人也能爆到成五。果然太久没玩网游就是不一样啊，这人品积攒的不容易啊。借用一下，用完还你啊。 靠，我的剑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19集。 老爷老爷，我报到了报到了报到了，25级乘5强袭之剑，看哥们这人品。 不错，继续努力。 你干掉几个？ 2个。 一样，决胜负吧，谁干掉的玩家多谁就赢，怎么样？ 输了，你药不够。 靠，那就杀到我没药为止。 行， 你那边，我这边，上。 巨魔将，追上我来了！ 然后那个剑客来了， 他们好像是要杀光我们。 他们跑了，不对，他们改变战术了。 不是改变战术，是有战术了才对。他们应该意识到了，分散的话会被我们逐个解决。 原本分散的人群都聚集了起来，最少的也是4人一个小队，各队之间也没有离太远，控制的区域很大，我们再继续回避下去要被逼出树林了。现在看来咱们需要联手出击了。 联手出击也未必能行，现在我们一旦对其中一队动手的话，附近的队伍会马上赶过来支援，这样一来就很难全身而退了。 你应该过来看看靠近我这边的一队。 哦， 这队是3个布衣一个皮甲，位置还在最边缘处，能最快支援到他们的只是一队人而已，全歼或许不行，但我觉得杀个2到3个人没有问题啊。 那还啰嗦什么呀，准备动手。 等等，我有点头晕，联盟比赛不开语音是正确的，这要一场比赛一直这么嚷嚷下去对健康很不利啊。 话多的把自己说的大脑缺氧，你真是一人才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没有人会像你这么多话的。 我决定一会儿刷蚊子炮， 别挡了我视线。 哎，他们来了， 从右边上。 走。 剑客刘牧又是哪来的高手啊？ 被杀的兄弟说他一张嘴喋喋不休说个没完，这总让我想起某个大神。 怎么可能？ 这人肯定是剑圣的粉丝。 我以前就认识这样的一个家伙， PK 的时候就叽里哇啦的乱叫，吵昏头。 你那算什么，打怪的时候对着怪说话的我都见过。 但 这人看起来还是很厉害的，我们多小心些。 你们说谁叽里呱啦了？ 那个流木的蚊子气泡，看他们在那儿。 准备上。 小心，我头条被打断了。 你救我！ 哎，老叶，其实应该你来杀这个召唤师的，你的等级高，攻击也高，应该会快一点。 你说什么？ 这么快就杀死一个了，所以我说你如果去杀那召唤师的话会更快一点。 去拦住剩下那个。 三面斩，上条看剑，三条斩，连出刺，上条看剑，看剑，看剑，看剑， 救命啊！ 又没法力了。 是啊，要是有法力的话我会一直用普通攻击吗？ 给， 我们得先闪了。 不错，到现在还不见人，有点不对劲。 照理杀掉两人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赶到了。 两倍的时间他们绕到哪里去了？ 他们没有理会这四个人，趁着这个时间应该是把我们两个又重新包围了一遍。 这个位置是圈套啊。 挂了一个啊，又一个，好快啊。 怎么回事？旁边的队伍还没赶上去吗？冷静点，对手很强，一队一队上就是送死，有救援了没有？一起上，把他们逼出树林，对我们更有利。什么位置？ 原来的位置，没有动，好像在休息。 什么？ 军帽校， 你们被包围了，逃不了了。 军帽校怎么抢了我要说的话？快，大家都上！这四周都是我们的人，是我们包围他们。 这位兄弟，我欣赏你的勇气，刚才这种迎难而上的气势，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啊！三连斩，拔刀斩，连突刺，上条，看见，看见，看见！不错，今天遇到了这么多人里，你是最强的一个。不过没有用的，我劝你还是放弃抵抗最好。我看你好像是个带头的，这么打下去，一会儿死得太难看，在你兄弟面前折了面子，你愿意吗？ 你往旁边的， 干什么？ 你的蚊子炮挡我视线。哦， 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，还能一边打字一边打架，简直像个高仿 NPC。 我们来了，动心烟幕，快打开。 前辈， 你救我， 我也来了。好的，送你一砖。 这么多人，在 喂，魅光兄弟，你管管你的宠物啊，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守护我的后背啊。 哈哈，都来了。咦，有新人啊，召唤师啊。我靠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坑爹的召唤师啊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他跳起来撞树了。哎，看到了没有，看到了没有，你们那个召唤师撞树了，这人会不会玩啊？哎， 老大，魅光兄弟，快过来跟我见老大 啊。哦， 老大，这是我在井底认识的一个兄弟。 哦，你好。 控制不住了。哎，等等， 魅光，真是巧啊，居然就这么碰上了。就他这操作，整个一团队杀手。亏这小子敢写这么琐碎的攻略。 他这人怎么也过来了？快支援！ 哎呀，一段时间没见，颜柔妹子又厉害了啊！一个打三个还这么威武。哎呀，老爷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太丢人了？半天没有拿下这五个，你得加把劲儿啊！哼！哎呦我去，你怎么跑了？我靠！混账的，你就知道去帮苏妹子，重色轻友。 大家把人全轰过来。 好。 我靠，真狠啊！你敢想让他们跑掉吗？我这样正合我意呀、啊！你看，我这 好快，快呀、 啊！三个来了，接好了，还有两个。 喂，魅光兄弟，你的宠物撞树了。 魅光，把你的宠物全收了吧。 啊？为什么？ 我老大指点你听着点，终生受用不尽。 你老大？你是？君莫笑。 我看过你的傻瓜攻略。 啊？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写的不错，很细致，没有任何纰漏，但是不切实际。 哼，又是不切实际。 是啊，那么复杂细致的打法，一般人根本不可能从头到尾完全做下来。 那是水平不够，水平够了自然可以做到。 我可以做到，但是我也不会照你的攻略去做。 为什么？ 这种杀怪指南一类的攻略本来应该是写给不会杀的人看， 方法越简单易行越好，但是你反过来，方法复杂的需要高水平的玩家才能做，能高水平的玩家随随便便就能杀死 boss， 根本就不需要这类功能，不是吗？你把你的攻略定义为傻瓜攻略，这个错，这攻略一点也不傻瓜，你这攻略太高端了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可虽然高端，你是根本不适用的废物。 你想做有价值的高端攻略吗？ 当然， 全就副本吧。 副本？ 如何打出最高的副本记录？这才是真正需要高端攻略的地方。 这种攻略已经有很多了， 或许你可以写出更好的。 六点钟方向，大家一起冲！ 想跑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六点钟方向都说出来，六点钟方向还怎么跑啊？兄弟，你得练练手速啊！这种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发个消息，这样也可以让我们仓促一些啊！哎呀，是不是你已经这样办了？表面上准备冲六点，实际上悄悄发消息是其他方向。哎呦哎呦，大家可要当心喽！ 真的都过来了，那个谁谁谁，快把你的召唤兽都放出来，排成人墙。啊， 放出来，印记扔我。哦。 什么东西啊？ 怎么了？ 冲不过去、啊！ 是召唤兽！ 我靠！召唤兽排人墙，还有这种骚操作啊！ 别慌，杀出去！ 大家，动手了！ 好的， 来了！ 又是黑人肉！ 哎呀，妹子好威猛啊！厉害厉害，是个人才啊！那个鬼剑，开个 配合你们。 啊，没说完这就已经开了。哎呀，不错啊，很有眼力劲，有前途有前途、啊、 真的吗？ 呸，漂亮，短短一瞬间就看清了周围所有角色的职业，判断清楚了他们所在位置和可能的攻击方式，选择的站位刚刚好是可以释放完这个冰之后躲掉所有方向的攻击，精彩，很精彩，你不是懵的吧？ 啊，你可要输了。 什么？ 我已经杀了11个了。 我靠我靠，这个还在计算的吗？我才9个。 在比什么呢？ 谁杀的少谁就输的游戏。 我3个。 哈哈，召唤师小兄弟你稳输、啊啊、 我打死了一个。 我靠，跟我平手了。李宗辉，你杀了几个了？ 2个。 我也2个。 靠，我垫底了。 还剩几个？ 3个、哎、 别让他们跑了，抢人头。 老大，要不我们 哈哈，抢到了一个、啊啊 18个都挂了，没人可杀了。 哎，这个叫孤影的家伙为什么没去复活啊？难道还没死透？ 这个好像是轮回工会的会长。 哦，会长也不过如此嘛。嘿，怎么还不去复活他？ 随他便吧，走吧。 你这对人技术都还不错的啊。这个没见过的鬼剑小兄弟也是挺厉害的样子，走走走，咱们去切磋一下。 谢谢前辈夸奖。嗯， 职业圈的人才会用前辈，难道这家伙是职业圈的，而且猜到我是谁了？啊，哎呦，啊啊，前辈，什么前辈啊？你叫谁前辈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啊， 我叫乔一帆。 乔一帆，你在叫谁前辈啊？我吗？哈哈哈，我怎么成了前辈了？还有这样叫人的，武侠片吗这是？我靠我靠我靠！苏不成，快帮我打掩护！我的身份暴露了怎么办？这人是谁？这人是谁啊？妈的，老子居然跑来打网游，这传出去还怎么有脸见人啊？都怪你们！ 一帆，你以为他是谁啊？ 黄 少天？ 苏不成，你大爷！兄弟，你可真有想象力啊！我怎么可能是黄少天呢？ 啊，不是。 他不是。他怎么可能是黄少天呢？黄少天那是一个吵死人的家伙，嗡嗡嗡嗡嗡嗡嗡，就像一只苍蝇一样，在他身边你连一秒钟都待不下去。这位刘牧同学呢，倒是有那么一点点黄少天的风格，不过聒噪的程度还是不如黄少天的万分之一啊，是不是啊，刘牧？ 啊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！ 哈哈， 老爷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呀。有没有老爷们能管管啊？ 呵呵。 哦，这样啊，那是我弄错了。 认识肯定被认出来了， 看破不说破也行吧。 黄少天，什么东西啊？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哎。 黄少天你都不知道？剑圣懂不懂？ 不懂。 就是剑客中最厉害的。 啊？嘿，听起来有点意思，我的战意都有点燃烧起来了。哎，你是剑圣？ 我不是，黄少天才是。 真遗憾你不是，不然我会陪你一战的。啊，哈 哈，是啊是啊，这个包子好骗倒是好骗的，但这么一股子趾高气扬的劲儿是怎么回事啊？好想扁他。 哎，最厉害的流氓是谁啊？ 目前最好的流氓选手，大家都说是百花战队的唐昊，但他的流氓角色德里罗并不是最强的流氓角色，最强的流氓角色大概是 小战队。我看出来了， 看出什么？ 你会带上自己的一队人回来的，对吧？是吧是吧，我猜对了吧？你是打算再回联盟自己再拉上一队人吧？苏沐橙就不用说了，刚好合同到期，那个妹子还有那个包子都是很有潜力的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新区玩了，新区机会多嘛，第一也多，就连人才也是，除了新区哪里还会有这么多没被发现的新鲜血液呢？换了老区，哪怕是刚一年的第九区，这样的新人恐怕还早被各大工会发现，被职业战队注意到了。现在倒好，第十区这边全都被你抢了先啊。 都是巧合啊，那妹子是我在网吧的同事，至于包子是在游戏过程中无意认识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 那个乔一帆呢？你挖人的魔爪都伸到职业圈来了，这个家伙是哪个战队的？我都没听过他的名字。 微草呢？ 微草的？靠，冠军队的成员连名字都不知道，这孩子被埋没得很厉害啊，难怪会被你挖过来。 挖过来？你说的太夸张了，我现在自己都退役在网吧打工，我凭什么去挖人啊？这孩子只不过确实是需要点帮助而已。 现在是这样，等你重返联盟的时候，谁又知道会是个什么样的光景？现在有这么多优秀的新人就在你身边，你会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吗？嗯？喂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我不是没想过，但是也只是想想而已。想让这成为现实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 你现在的处境，就说要组战队什么的，确实让人听起来有点虚幻。不过你可以多做准备嘛，挖掘他百八十个新人，到时总是可以凑出一队人和你组队的。别的先不说，我看那个包子就应该很好忽悠。我觉得你告诉他， 你们俩怎么走这么快啊？他就会立刻先说说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？ 先避开七大工会的人再说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我们都在控制零了，肯定会让分布在其他地图的人都聚过来。像那个轮回工会的会长孤隐，死了以后不回城复活，就是想要看清楚我们的动向，然后再来更多的人杀过来。 躲什么？给他们个迎头痛击。 这样的纠缠是不会有结果的，最终达到目的的还是他们。 为什么？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呀？ 妨碍我们练级。现在看起来各大工会的精英高手都在追杀我们，但我敢肯定，每家工会里少说也有两三支精英队是在继续刷副本冲击，而我们呢，在和这些人的战斗过程中，时间全被浪费了。对于他们这些大工会来说，这些角色就算杀废了也不怕，他们多的是账号，但是我们可废不起。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 副本，他们最怕还是咱们刷出他们拿不下的副本记录，所以咱们就一定要刷给他们看。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算是真正击破他们的计划。 嗯，明白了。 喂喂喂，怎么又副本了？不是说好了切磋一下的吗？还有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到底…… 前面有人。 有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 这个地方不该有人的。 不会啊，这里也可能有人的。 哦，没关你说说。 空击城维斯的未来任务第七个环节。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 这个任务啊，需要去找到一线峡谷边缘的那个废弃的风车，之后再来空之林这边对比木料的纹路。 嗯， 如果有玩家做任务做到这个环节的话，那就有可能是这样走的。 这个美工啊，连这么生僻没用的东西都会记得，也难怪他会写出那么细致的傻瓜攻略了。 所以前面这个做任务的人要不要杀掉？他会成为线索，暴露出我们的行踪，追来的人遇到他肯定会向他打听的。 算了，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追我们的人就算问到了行踪，也不可能追上我们了。 但从这个位置，目的地会被推断出来啊。 目的地本来就是会被曝光的。 哦， 我们刷了记录之后就会上电视。 你提醒我了，你们去一线峡谷，我还跟着你们干什么？ 不知道。 靠靠靠靠靠靠靠！老爷，明天晚上上 QQ 啊，到时联系你，直接在竞技场见。我用夜雨生凡领教一下你的散人。 看吧，有时间的话， 我靠，我一场比赛几十万上下，找你打一把你还没时间了。 比赛不是我的游戏重心了，你看到了，我现在很忙。 靠，那你有空 Q 我 PK， 一定要 PK。 嗯， 各位你们玩吧，我先下了啊。 您的好友刘牧已下线。您的好友刘牧已上线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差点忘了，我身上这大戒还是抱别人的呢，说好用完再还他的。来，杀了我，把我送回城去。 哦， 再见。 啊，总算是安静了。 哎，美光，我们打算去一线峡谷的副本刷一下记录，你呢？ 哦，刷记录？那我去研究一下怎么刷出这个副本最好的成绩吧。 嗯，加油，你这次写书的攻略一定会有很多人看的。 谢谢，我去了。 其他人，一线峡谷，出发。 好。 瞬间，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。而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？夜雨无边，唯有我能亮出地界。命运由我铺排，要肩负谁的未来？冰与火燃成海。新的王朝大雨荣耀顶端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。像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，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，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，我以刀焰治愈时光来维持假面， 万千人中瞄准，谁向外灼热灵魂，要去下最远程，不惧无畏的眼神，我笑我杀回成土浩瀚，披挂一把就散走。又何必高攀，何必有遗憾，不过是从头再涅槃。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，新的王朝大雨荣耀顶端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。传奇英雄，英雄都有梦，哪个才配叫不平庸？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？一步之遥，何止